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六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上个星期的尾巴，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了解到我们之前关注的印度大选这一场号称是地球上最大民主活动的选举，哎，终于揭晓了这个选举。你看我们从一开始报道这个选举开锣到最后知道结果，中间硬是横跨了一个月啊，这恐怕也 是 一个奇观了。 对，36天马拉松似的， 马拉松式的投票终于揭晓了这个结果，在印度呢，最终的赢家是这个人民党。那么现在估计人民党因为获得了印度议会超过一半的席位啊，将会获得推选总理的这个资格，而人民党的领导人莫迪也很有可能，或者说几乎是一定的，将会出任印度下一届总理。印度这一次大选，我们之前有说8亿合资格的选民，投票呢，实际的投票是5.5亿，投票率是66%以上，创造了历史新高，同时呢也创造了执政超过10年的印度国大党，也就是国民大会党，这个在印度的可以说是政治王朝世家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个失败啊，这也是印度非常罕见的出现了一个过半数的政党，也就是出现了一个单一政党获得执政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的这个都是联合政府的情况，这也是印度人民在两个政治理念政策走向截然不同的选项中做出了一个自己的选择。我们之前有介绍是说，可以说有3个主要的竞争的这个对象，一个老牌的执政党啊，国大党，还有一个是上升的一个挑战的这个人民党，那还有一个小老百姓党，但是小老百姓党更像是一个现在实力还不是很成熟哈，主要的角逐在人民党和国大党之间产生。那国大党代表了之前的印度，人民党许诺给印度一个印度人一个新的印度，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的是这个新印度会是怎么样的。 没错，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哈，这个尼赫鲁甘地家族， 是 他呢是现代印度，其实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的家族。那么这次莫迪的出现呢，可以说是终结了这个家族在印度目前的政治生命。那看到呢，在这个30多天的选举的投票的过程，他的对手就包括之前的选举的对手，他的对手是拉胡尔甘地，那不断的也是被莫迪笑话他是完全不懂民间疾苦的一个小王子。那其实莫迪他的出身呢，就是他的种姓其实 低种姓， 而且呢是非常贫苦的一个家庭出身。他说他小的时候呢是帮父亲在火车站还卖过茶叶。自己为什么会投身政治呢？因为他从前上学的时候非常热爱辩论，就从中学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对于政治巨大的热情。之后呢，是他在任这个古吉拉特邦，在那个地方当这个 首席 部长的时候，他的政绩是非常的惊人，尤其是在于基础设施和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最后的成绩上来看。我们这些天反复听到的就是把古吉拉特比作中国的广东。 对 啊，这个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确切，总之是从此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他在主政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政绩和在老百姓当中的地位。其实按照他的这个资历来说，他并不完全是在他所在党里面资格最老的。有比他资格更老的，他这次出来不也说，他说我要组成一个50后的新内阁嘛。就是说国家领导权是终于交到了印度独立之后50年出生的这一代人手中，但是呢他在民间当中的名望非常非常高，因为就是他地方的政绩好。所以呢 即使他不是资历最老的， 嗯， 也会被推选出来，这次最终赢得大选。 嗯， 那么在他赢得大选之后呢，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可以说是英雄般的欢迎啊，就是数千的支持者挤在这个机场外面，就为了一睹他的真容。 嗯， 据说呢这个人群非常的狂热，导致当地这个交通堵塞差不多一个小时。 印度交通本来就不太好， 但他自己呢也看上去比较简洁哈，就是尽管民众非常的兴奋， 嗯， 并且是期待他多说几句，但他致辞的时候非常简单。他说呢这个感谢民众的支持，这个节庆般的选举在兴奋和期待当中结束。那么现任的总理就是 辛格 也是对全国发表了告别演说了，祝这个新政府马到成功。 嗯， 那么他也随即是提出了辞职。 嗯，印度的这个议会那因为新的选举结果已经产生了，所以呢是已经宣布解散，那么要上来一任新的政府。我们很多时候通过这个一个政治人物他之前做过什么来预测他之后做过什么，这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恐怕有比较大的这个相关性。很多人都会提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或者有的译法叫古加拉特邦的这个政绩哈，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被称为印度的广东哈，这相信对中国人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印度 22% 的出口和 16% 的工业产出来自于这个邦哈，有一点像中国的这个省的这个概念。莫迪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深耕多年，当了12年的首席部长，这个跟省长差不多。但是莫迪这个人呢，你看他50年出生哈，今年是64岁，他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低种姓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的一个特征，在印度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其实一开始是处于社会的非常的基层，或者说是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13岁的时候就订婚，18岁的时候结婚，因为呢这是他们这个种姓的这么一个传统。我自己有一些这个了解哈，印度的这个种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种姓它很多时候一个种姓意味着你一个终身的职业，在你没有出生的时候，比如说你姓这个姓，你一辈子或者说你的世世代代家里就是比如说补锅匠，然后这另外一个种姓一辈子都是做鞋子的，那你很大程度上你的子女出生的时候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你就是以后要子承父业，继承你这个种姓在这个社会阶层当中的这个地位。所以说一个低种姓的一个人流到高种姓的一个或者高级的社会阶层，上升到比如说印度总理，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他的政治序列中是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难得的这么一个事情。套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说法，这个印度梦啊，这个也就是这样的 一个 实践 案例哈。但是呢，莫迪他在这个政治之路上也是有很大的争议。那么对于国际上的评价来说，基本上也会出现两极的这么一个状况啊。首先，他质疑的声音呢，大部分都是源自于02年就发生在古吉拉特邦的这个宗教的悲剧。当时呢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死伤人数呢在千人以上。但是呢，作为这个省长的莫迪呢，他就被人指责说，因为他自己是一个 印度教徒， 而且是有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就比较极端的这么一个形象，就被外界质疑他是纵容甚至是包庇印度教徒的失控行为。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是这次选举当中呢，看得出来莫迪是非常不想谈论那段历史，而且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他是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意和致歉，所以你又看到像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就尽管说莫迪最后基本上他是没有任何这个失去这个大位的可能性的时候，依然是被人抨击说我们不希望莫迪当选。那尽管说你现在甘地家族好像在印度的各种的经济发展又停滞啊，反腐败又做得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他似乎已经无力挽回，但是说莫迪如果当选，他也并不是一种表现印度什么现代化的一个好的趋向。 的确有不少人担心莫迪 他身上的这个宗教或者说民族的情节。好，莫迪他从小就是印度的这个叫做 RSS， 就是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这个联盟呢在印度有一个非常右翼的这么一个形象，好，甚至还有一些准军事化的一些这个组织，好，经常有一些参与一些暴力的这个事件。而莫迪呢自己的支持者呢也是印度教徒，那在印度呢这个教派中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特别是印度教和这个伊斯兰教之间的这个冲突，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极大的来源。在这两年呢，我相信为什么比如说英国或者说美国特别担心这一点，因为跟印度邻近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问题，一旦是印度国内的这个局势失控的话，大家想这个印度这么多人，12亿人，在跟这个边上的这个巴基斯坦大量的这个不同信仰的这个人哈，如果说处于一种社会崩溃的一种状态，不能够有效的治理的话，这个恐怕对于美国的这种全球反恐战略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威胁。印度之前也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之前的这个泰姬酒店的这个泰姬陵酒店的这个恐怖事件也是震惊了全球。所以可能对于西方来说，他担心的与其说这个是印度的国内经济成长啊，不如说是印度的社会稳定，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问题不要产生外溢的问题，这个恐怕是令西方比较担心的。而现在上台的这位莫迪，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的这个宗教背景，有一定的理由让大家感到担心了。嗯，这个恐怕是硬币的另外一面。好，那究竟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我们很多人引用莫迪的这个说法，厕所和神庙，厕所的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印度，未来的印度，莫迪许诺的印度，一个神庙，大家马上想到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文明古国，也意味着它的宗教和民族的这个纠纷 传统。 那么莫迪他自己是说厕所要在神庙前面，但是他怎么样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我们待会儿呢来请教这个在印度的记者以及前中国驻印度的外交官的意见，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样来看这一次印度大选的结果的。三联话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凤凰卫视印度的特约记者尤芷薇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印度的媒体，好，对于这样一个大选结果都有什么样的反应。芷薇你好，请你先谈一谈在莫迪胜选之后印度的媒体有什么样的评价，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吗，还是一个大家都已经想得到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是的，在这一次印度大选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主流媒体还有印度的选民都预测印度人民党还有莫迪应该会获得胜利。但是这一次印度人民党拿下282席，也就是超过272席的过半席次，这件事情对印度的媒体还有印度的选民，甚至是执政十年的国大党而言，这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出乎预料之外，或者是在预期之外的一个结果。因为先前印度人民党曾经喊说要超过272个席次的时候，许多的媒体都在观望，并且有许多的舆论或者是许多的评论认为，这一次印度人民党应该只能拿到接近250个席次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所以这次印度人民党的胜利是大家所预期的，但是如此大的压倒性胜利是大家所没有预期的。所以之前很多人都说莫迪带来了莫迪旋风，但是在莫迪获胜之后，印度的媒体是用莫迪海啸来形容莫迪这次所带来的一个胜利。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次的结果是1984年以来印度第一次有单一政党拿下过半的席次，也就是1984年之后印度最强壮也最稳定的政府。所以对于印度的媒体而言，这一次的胜利事实上可以看出印度的人民对于改变或者是对于经济上的成长有非常大的渴望，所以才在 这样子期待改变的心态之下带来这么样大的改变，而这样子的改变事实上是非常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之外，而且这除了是印度人民党非常大的胜利之外，也是过去执政十年的国大党第一次输得这么惨烈，所以除了是印度人民党选的最好的一次之外，也是国大党选的最差的一次，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对于印度的政治有非常大的意义。 嗯， 是的， 这个印度国大党意外的输得那么惨，究竟是为什么？印度人都怎么样看？ 是的，莫迪这一次主要有喊出了两个口号，他喊第一个口号是莫迪来了好日子就来了，这一个是和经济相关，第二个则是最小的政府最大的治理，这个则是和政府的效率有关。他喊出这两个主要的口号都和过去执政十年的国大党的最大的弱点有关，这也是莫迪这次的胜选的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国大党执政十年以来，有一件事情对于印度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那就是印度的经济成长率不断的下滑到5%以下，那通膨率却高达10%，所以人民的生活并不是非常的好，再加上贪腐问题非常的严重，而印度过去执政十年的总理辛格一直以来形象都不是非常的强硬，也被相信是在国大党的一个家族政治，也就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操控之下在执政的，所以对于印度的人民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希望能够改变的，而莫迪所喊出的口号以及莫迪所代表的形象恰巧和国大党完全的相反。那另外一件事情有非常重要，也就是印度这一次年轻选民是非常重要的，在18岁到23岁的选民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有机会选择总理，而在他们主要有意识或者是在生活的情况之下，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过去十年国大党执政的一个经验，所以对于这些年轻选民来说，他们对于国大党是非常失望的，再加上他们这一次总共的年轻选民总共大概有1.5亿人，也就是占了总投票人口的接近20%，而这20%主要的票都走到了莫迪的这一边，也就是投给印度人民党，这也是主要能够改变这一次印度的政治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国大党这一次的惨烈的滑铁卢可以说是大家预期的结果，但是输得这么惨的原因主要就是和年轻族群有关，也是和他们过去的经验有相关。 嗯，莫迪在竞选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是厕所要在神庙之前，这个比喻也被很多的媒体引用用来描述今天印度所面临的两个抉择，一个是厕所，也就是它的现代化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基础设施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神庙，也是一个很传统经典的印度的形象，它古老悠久的文化，同时也是它国内非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的生态。莫迪这个人他本身有一个印度教的这么一个宗教的色彩，我相信他的选民当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印度教徒，那么之前他在古吉拉特邦也曾经有那么一段就是一个宗教冲突，他当时被批评没有及时的出手干预，导致穆斯林大量的死伤，因此有人担心他身上的这个宗教政策可能会激化印度国内的这个教派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而且他的选民可能会要求他这样去做。您怎么看在莫迪上台之后这个厕所和神庙的关系？ 其实这一次莫迪之所以可以胜选，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他代表了经济，也就是他过去在古吉拉特邦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成果使他成为一个印度人民心目中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人物。所以他提出了厕所在神庙之前，事实上就我自己的解读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不要有这么强烈的宗教色彩而超越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因为所谓的宗教色彩虽然对莫迪带来了蛮多的选票，但是最重要本质能够让他成为印度的总理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所以改善印度的经济环境、改善印度的基础建设、改善印度的卫生环境，都这个都可以说是他提出的厕所这个所代表的一个象征意义。所以他提出了厕所在神庙之前，对我而言的话，就是代表他成为总理之后，经济发展还有印度人民的民生是他的首要任务。但是他也同时提到了神庙，也就代表说他这一个人的经济，他这个人的宗教色彩事实上还是存在的，也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神庙或者是印度教的教义 对于莫迪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这一次莫迪他在确定成为总理之后，他从机场一直到印度人民党在新德里的中央党部，他举行了一个游行。在游行的沿途，我们除了看到莫迪的看板之外，还有一个印度极右翼的印度教育组织 RSS 的领导人的一个招牌，也就是和莫迪是并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虽然发展是非常重要，而莫迪也希望发展能够在神庙之前，可是我们不可以忽略，也就是莫迪在成为总理之后，印度教的色彩并没有变淡非常的多，也就是在发展之后，印度教的教义或者是以印度教为主流，甚至是印度教国族主义这件事情是一直存在莫迪的身上，而他在未来的五年之内也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子的变化。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印度特约记者尤芷薇好带来的连线的述评，提到莫迪身上的这个印度教的色彩，很多人都会提到他之前被美国拒绝发放签证。 对， 那这个美国的签证政策的话，如果你在涉嫌有参与这个酷刑，或者说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人权标准来看不能够接受的事情的话，会影响到他对你发放签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相信莫迪是因为他的这个古吉拉特邦之前的这个教派仇杀事件，好，被这个美国恐怕是打入另册的这么一个待遇。但是他来中国哈，来的很多次，那当然 了 来中国每次他的自己的说法就是谈生意的，这个为了印度哈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招商引资的问题哈来中国跑。所以呢，在这个莫迪的身上，他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哈，对于经济的强调，很多时候这个逻辑这个观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很熟悉啊，有点像这个之前咱们说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样的这种说法。 嗯，其实他跟中国的渊源还真的是，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他并不算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就是他也是在任这个古吉拉特邦的省长的时候就来过四次中国，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当然不用说，而且他还去过映秀，你知道吗？ 映秀啊，四川的这个地震灾区。 我后来为什么知道呢？当时这个映秀镇的，就是映秀当地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他们还有一个新闻公告、就你现在回去搜还能搜得到、当时他是作为一个省长来接待嘛，哎，来了一个印度外宾，觉得 不是很常见的， 应该是印度的地方官员、 对 中国人来说他是最为熟悉的一个。 对对对、 不过哈，刚才说了美国是一度是拒发签证，但是呢、自从他当选总理、应该也不是当选结果出来之前之后了、就是他还在竞选过程当中，大家已经是看到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有希望、跑出的时候呢、他已经从这个所谓的国际弃儿就变成各国争相邀请的嘉宾了， 这是必须的呀、 你比如说这个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他是呢、第一批向莫迪表示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之一、然后呢还邀请莫迪访巴、那像白宫的新闻秘书卡尼、在16号的时候呢就祝贺莫迪在大选中获胜、也表示欢迎莫迪访美，说美国这次一定给你发签证然后呢日本共同社18号有一个报道说，安倍晋三呢正在和这个印度人民党进行积极沟通、计划呢是日本成为莫迪就任总理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哎， 你看这个跟安倍晋三扯上关系之后、大家仿佛能嗅到他好像跟安倍晋三 有点像， 有点像、 哎，这个安倍、很多人有一个说法，我注意到中文的媒体这两天有一提法说莫迪就是印度的安倍晋三。哎，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就是但是安倍晋三你不能够把安倍晋三跟中国关系不好这一点套在莫迪身上，这一点不太适用。但是、 但是莫迪还真是有一些非常强硬的、 我先说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莫迪像安倍晋三哈、他对内他是一个靠民族主义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对内的一个比较保守政策上台的这么一个政客、同时在经济上面确实也有他自己的建树，也有他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安倍经济三支箭哈、短期来看在日本经济确实起到了提振的作用，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国内支持率如此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于莫迪来说，他经济上完全我们可以相信他经济上一定是有自己很好的一个理解的，不然他不可能造就古吉拉特邦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这个靠以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自己的合法性来源，作为一个自己的 民意的基础，同时呢，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是一个民族主义，是一个保守色彩的这么一个政客。哎，这个在日本跟印度，我们看到这两个应该是相同的类型。哎，同时有很多人会提到，莫迪其实之前有对中国有一些强硬的言论，这是主要是关于这个印度的说法叫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的藏南地区，这个是存在中印领土争端当中的。莫迪其实有一些所谓就是寸土不让的这样的一些说法。 他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呢，今天的世界不欢迎扩张思维，中国呢也要摒弃他的扩张思维。我以土地之名起誓，会保护这个国家。那这个是在2月份，这个有中印主权争议的，藏南地区，在那个地方他发表演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番表述。那确实他上台之后哈，大家就会担心，那他针对这个主权争议和边界纠纷的问题有这么一些强硬的表态的话，就更加担心，因为确实现在中国这个周边的环境都不太平。如果他又是另外一个安倍晋三的话，这会不会给中国的外交带来更多的新的麻烦？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就这个问题哈，请教一下前中国驻印外交官毛先生，请毛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眼中莫迪上台之后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特别是在中印关系方面的外交政策。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前中国驻印度外交官毛思维先生为我们来做一个有关这次印度选举的点评。毛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印度国大党执政了10年之后输掉大选，对您来说意外吗？这里面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好的，这次大选呢，这个印度这个人民党那个莫迪大胜以后，许多人对他为什么能够如此这个获得如此大的胜利进行各种分析。那么我认为呢，他大胜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国大党大败。国大党的败是这个预料之中的，可以说几年前就有所预料。有这么几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腐败。2011年以来啊，连续有好几件大的案子曝光，反映了政府的一些高官呢，这个涉及到一些金额非常高的腐败案件当中。那一年2011年呢，这个印度掀起了这个巨大的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呢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要求就反腐问题专门立法。那么这个形势搞得政府很没面子，威信扫地，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个是经济原因，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面，加上反对党呢又不合作，那么政府在很多重要的敏感的经济问题上，他就不敢决策，他出现了他们所谓的决策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呢，外资外流，国内资金呢就观望，就不投资。那么像印度这样的这个发展中这个经济如果说没有投资的话，它增长必然下降，就业也必然下降。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印度在最近的2-3年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政策性的这个增长下降。它这个第一任政府任期是2004年到2009年，经济形势不错的，这个平均年增长大概是8.5%左右，到最后第二任期就逐渐下降，到最后2年呢降到大概4.5%左右，再加上同时呢物价也上升，通货膨胀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恶化的经济形势使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一个领袖危机。国大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它始终围绕着一个家族，就是尼赫鲁甘地家族，那么传到最近呢就是索尼娅甘地还有他的儿子拉霍甘地。 是， 那么在 2004年他获取政权以后呢，索尼亚甘地他明白他作为党主席可以，但作为要领导一个国家不行，他就把权力啊交给了这个一个文官叫Manmohan Singh， 我们就翻成辛格总理。辛格总理是一个好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官，在领导印度这个经济改革呢也有所成绩，但是他从本质上来讲他不是个政客。那么最近几年政府面临很大的困难的情况下，他就老是保持沉默，他既不能在这个议会上这个舌战这个反对派，又不善于和媒体沟通，向广大人民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政府威信严重受损。 嗯， 那么大选开始以后呢，这个国大党呢就有意呢让拉霍尔，就是那个索尼亚甘地的儿子来接班。 嗯， 但是拉霍尔呢也有很多缺陷，因为他长期在国外受的教育，回国只有10年时间。他回国呢想振兴国大党，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效，而且呢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政府的职位、政府机关、政府部门做过任何工作，所以他对这个行政管理也应该讲是并不懂行。在这种情况下面，所以国大党呢就没有底气说拉霍尔将是我们下一届总理。这样的话他和这个印度人民党这个莫迪啊明确说他就是我们今后的总理，而国大党呢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暧昧，显得就是说这个底气不足。在这么几个因素啊，腐败因素、这个经济因素、领袖因素，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使人民群众这次彻底对国大党失去信心。那么国大党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落于低潮，那时候最差的时候他是114个席位在议会， 嗯， 那这次呢只有44个席位，就是说它比历史上最低的这个情况啊还要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哈，国大党目前这种状况很难维持下去。他好像马上要召开他们国大党内部的这个会议啊，我个人估计啊，这个说不定这个索尼亚甘地会拉霍尔甘地会提出辞职。 嗯， 因为他实在是就是没有把没有把那个国大党带到一条振兴的路上去，出现了历史上最低的这个状况，他们要至少要承担一些什么责任。那么党能不能让他们辞职，因为他们党这除了这个如果说索尼亚甘地和拉霍尔甘地走了以后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出来领导，所以呢就是党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形势。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对印度未来的这个政治格局会发生影响，就这次大选会对未来的政治会发生影响。 嗯，很多人在看莫迪之前的经历的时候会提两点，一个是他非常平民的一个出身，另外一个就是他之前担任古加拉特邦的这个首席部长，在这个经济成就上面非常有建树，而且很多人特别是外国投资者也觉得古加拉特邦在印度诸多的这个地方政府当中他有很特别的地方，说跟其他的印度的地区不太一样，您在这方面的观察是什么？ 是我同意您刚才所说，那个关于那个莫迪这次这个竞选获胜啊，比如说他的低种姓的原因啊，或许是他那个印度人民党这个在宗教上面啊，这个主张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啊，这些都是原因。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用两个词来概括的话，一个就是发展，一个是就业。 嗯， 这两个词，一个是发展，一个是就业，是这个莫迪在这次竞选当中啊又讲的最多的话。那么在印度有个广泛的说法，说印度是古吉拉特啊是印度的广东。 嗯， 什么含义呢？是广东第一发展快，第二这个大量发展制造业，就业水平比较高。那么确实这个古吉拉特邦在印度的经济当中啊明显的有这个特点。比如说好几年以前，印度最大的一个私营工业集团叫塔塔集团呢，在其他一个邦要这个建厂，要生产一种所谓的 世界上最便宜的小汽车。 嗯， 他厂址都搞了，什么都搞了，就是搞了两三年，就是那个地啊就搞不下来，最后他就没办法。这个时候呢，摩地的古吉拉特邦就说，你到我们来这儿来吧，我可以帮你搞地，搞给把这个征地给搞，很快就搞好。 嗯， 结果他那个塔塔集团真搬到那儿去了，一个星期就把地搞定了，一年以后这个车就生产出来了。因此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啊是印度所有的邦当中最自由的，经济最自由的一个邦，失业率也是最低的，它失业率最近几年是1%，而它全国是3.8%的平均水平。因此在竞选活动当中啊，摩迪他可以很骄傲地讲，他说我们古吉拉特邦不缺电，这个有工作，我将要把古吉拉特邦，这个如果我当选的话，就要把印度带上古吉拉特邦的发展道路。所以我套用一句中国人能够听得比较容易听得进去的话，就是说摩迪在这次大选当中向印度选民描绘了一个印度梦，这个印度梦就是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我认为这个是他这次获胜的最重要的原因。 嗯，这个当然除了他在经济上这样的一个长处之外，也有一些外界担心的这个声音，主要是很多人说莫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身上有一个鲜明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色彩，之前也被美国拒签过，似乎跟这个在美国方面也比较担心他这个宗教跟民族的这个政策。您预计他上台领导印度整个国家之后，一个是对内，我们知道印度的内部的民族跟宗教问题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对外中国也好，巴基斯坦也好，领土也一直有这样争端，莫迪这样的一个特征会不会在他对内跟对外的政策上面有一个鲜明的转向？ 好的，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对内政策问题，一个是对外政策问题。我先说对内政策哈。 嗯， 对内政策就是说大家都比较有个担心，国外也比较担心多，就是说古吉拉特邦啊，2002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将近2000人被害，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因此这个阴影啊始终挥之不去。那么莫迪上台以后啊，将会实行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宗教、民族政策等等。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不必看得太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印度的这个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啊，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有很深刻这个历史根源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局限于这个古吉拉特邦的一个特定的问题，不是的。比如说他刚独立的时候在旁遮普，90年代初的时候在孟买，前不久最近几年或前一两年还是在北方邦都发生过这个宗教冲突。那么2002年他那个宗教冲突发生以后呢，莫迪执政连续10几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这个种族宗教的冲突。古吉拉特邦据说是这个最为和平的一个邦，由于他的统治比较得力，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他的这次竞选呢，强调的是发展，强调的是就业，他不会这个过于的强调这个过于的突出这个宗教问题啊，来破坏这种这个和谐的这个气氛。我认为这个不符合他这个执政的目的。 嗯， 那么。而且呢，对内就是印度民主制度比较健全，如果他要搞的在这个宗教问题上搞一些过分的、搞一些过极端的事情的话呀，在国内政治上他过不去，过不去。虽然他你看他现在过这个是大多数哈，但是印度政治这个反就是主张世俗主义的力量是非常强烈的，不是轻易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搞这种极端的事情，因此是。所以就是说有人说他会搞极端政治啊，又搞专制统治啊，甚至有人怀疑说他上台就会在印度实行法西斯化呀，我认为这个说法都过分了，都过了，恐怕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至于对外呢，巴基斯坦恐怕是要有点担心的，因为这个印巴的问题啊 实际上讲到底就是南亚次大陆几百年，最近几百年来这个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延续。 嗯， 那么在穆迪上台或者说这个印度人民党上台啊，他是强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和穆斯林的关系在历史上是不怎么好，那么印巴之间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在竞选当中啊，穆迪和 BJP 政府啊也指责就是曼蒙汉辛总理啊，还有国大党总理对巴基斯坦呢、啊、这个过于软弱，因此我个人担心啊，这个印巴关系啊可能会紧张一些，稍微就是印度的政策会强一些。 嗯， 至于对中国的政策嘛，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可以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嗯， 所谓谨慎呢，就是说中印关系并不是没有问题了，尤其是边界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空线走向在某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出现某种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界啊，这些啊摩擦呀、啊，恐怕难以避免。当然，我们现在大家双方都在做了很大的努力，怎么样管控边境做了很大努力，但是在这个方面会不会出现什么矛盾呢？我想恐怕难以避免，这是第一个。因此呢，这个乐观只能是谨慎的乐观。那么从乐观角度来讲呢，就是莫迪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较接近。 嗯， 他到中国来过好几次，据说呢，他表这个态度比较积极，要发展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现在重视的是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制造业发展，而这两方面中国都是强项，和中国合作对印度是有利的。因此，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今后的这个中印关系总体上来讲还是乐观，并不认为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竞选当中讲过一些什么硬的话，就对今后的中印关系持悲观态度，我的看法还不是这样。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前驻印度外交官毛思维先生的一个点评。好，毛先生对于中印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好，稍事休息，三立化新闻，今天来关注印度选举的结果，我们待会儿进入最后一趴。好，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印度，很多人都对印度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判断，一个观感。嗯、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普通的中国人对于印度了解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的，不要说是接触了，好，恐怕在很多层面还是非常局限于很有限的一些新闻报道。比如说大家会知道印度的这个人口很多啦，有关这印度最近的这个强奸的这个问题，好，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会有听说。但是一个现代的印度它是怎么样的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的遥远。我自己有接触不少的这个印度人哈，通常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我觉得印度人在很多程度上跟中国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于发展，对于现代化的这种渴望，包括印度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说你会见到的印度的精英分子竞争力非常非常强， 非常的勤奋， 对，非常勤奋。大家之前看这个电影在国内应该也是挺火的，这个叫Three Idiots， 有一个翻译叫三傻大闹宝莱坞，就里面讲这个印度的有一个学校，它那个招生非常的激烈，然后校内那种激烈的竞争氛围，这种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很熟悉。 对， 因为中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你要能够出人头地的话，一定也是要经过这样人踩人、人挤人这样的竞争才能够上去的。所以今天我见到很多印度，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精英分子了，他的这种 走过的这种路啊，让很多中国人很有共鸣啊，这种学校怎么样去考试、 嗯、 然后对于这个成绩分数啊这样的这种要求。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啊，中国跟印度在未来的这个发展道路上还会有很多的交集，因为在这种发展的心理上面，对于现代化的这种渴望，这种骨子里面的这种执着啊，是一致的。但是不太一致的地方呢，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方式，对于生活的态度，印度人跟中国人有一些不是特别一样。就是抛开精英阶层不说，普通人来说，普遍的有一个感觉是印度人的这个比较乐观，就是他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尽管他有的时候生活条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没有那么焦虑。他觉得虽然我没有很多钱，我的日子我住的活的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很开心。好，但是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就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差别可能在于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今天反观哈，莫迪这个执政的道路，其实大家就对他未来会国家被他带往什么样的方向，会有些自己的猜测和评价。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印度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而且又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它也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所以呢它的很多的风格可能未必就是跟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当中那样。好比说你说如果我们国家换一个领导人，他可能在风格呀和形象啊策略方面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对于印度它现在的国情来说，尤其是跟中国一样面对非常多的这个内政和民生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么样会强调怎么样去外界跟别人交恶。尤其是他自己就一个人的这个风格和取态，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和风格的调整， 刚才 确实不好说。 毛斯威先生提到一句，他说印度的这个他有一个民主制度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他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的喜好，他的价值取向当然有影响，但是他不可能做这种180度的这种转向，因为他还有大家注意到他印度这个国会里面530多席，他现在人民党占到了一半，但还有一小半哈是他的反对者来说，这个是他未来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地化新闻，我们关注到的是印度大选的结果，人民党获得了胜利，莫迪将成为下一位总理。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